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换了一个造型啊，就是戴了眼镜了，就是我们的导播老师，虽然从1月8号开始天天都可以见得到，今天也是有一点点错愕。哎，你找哪位？我说我是主持人高丽。所以呢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是希望不断的有一些尝试，能够跟现在更多的青年朋友来打成一片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一个融媒体发展的时代，我们青年广播呢也愿意尝试更新鲜的、更直接的方式来和青年朋友互动。所以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一直播收看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也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活力982的公众号也可以听到我们。另外呢，我要把这个粉色的牌子再向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在公众号我们正式更名关爱青年计划，大家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不管哪一种参与方式，我们的这个呈现方式都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跟我们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呢，我们的一直播的数据都很好，就是热度很高。我也希望今天这位嘉宾的到来能让我们的热度呢创一个新高。就是我看到他之后哈，我就特别悔不当初，就是我今天怎么没有就是更全新、更用心、更亮丽的装扮一下自己，我怎么会戴了一副框架眼镜？你知道戴框架眼镜会让女人的性感指数降低很多。我看到她之后，我说：“哎呀，怎么没有戴我那副美瞳呢？”因为他确实是，就是我还蛮中意的那种， 董老师 型男那种款。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孟广。 大家好，我是孟广啊，来自猎聘校园事业部 啊，猎聘校园部事业部的总经理啊， 对对对， 这是孟广。因为其实大家对你们这个公司已经特别不陌生了， 对 对, 对， 我们的节目天天都在，金主嘛，我们得特别服务， 谢谢。 就是我们的出品人黄世仁，就是天天的让我变着花样的要吹捧一下，当然其实也不是吹捧，就是因为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且猎聘校园呢一直在致力于为更多的青年朋友来提供他们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正好借着这期节目的契机请到了孟广，希望呢他今天的到来能够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支招啊。 客气了，客气了。 孟广， 一起聊聊 啊。孟广，你觉得就是现在直播间做的这个主持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你可以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吹捧和 和跨越 啊，这个从现在开始算半个小时哈。 对，好的，谢谢。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足以足以啊。一般就是实在夸不出这个女人漂亮，就是要么很睿智啊，要么你很可爱啊，反正就是死活不说那个词儿。 我还没有进入状态。 我领了，我领了，好吧。那今天呢，跟孟广一起聊的是关于专业性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一听这个话就会觉得有一些误区，我们最早的时候想跟大家说你到现在的职场当中专业有多重要，其实我们是对专业性的一个简称， 对， 一个就是现在很互联网式的一种说法，那可能不明就里的朋友就会觉得是不是聊计算机专业啊，园林专业，土木专业，不是这个问题。 我刚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 也以为是 这个说这个专业，我在想专业 有那么重要吗？ 对对对，其实我们和学生沟通的时候或年轻人沟通的时候专业好多都不重要，除了那些特别要专业的一些这个岗位， 没错，就是他职业要求很高的， 对， 专业就是完全就是他的行业的这个术语啊，不如行业的技术性很高的， 技术性很高的这才有。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孟广，你带的这个是 是我们的工牌 啊，工牌， 对， 哇，你好有心呐！ 这也是专业的一个细节， 猎聘无处不在呢。 对，我们的工牌， 挺好，挺好。这个我承认孟广说的这一点，它就是专业性的一个体现。那我们既然是以猎聘的身份坐在我们的这直播间，他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展示猎聘校园的一些风貌啊。 主要是因为有直播嘛， 没错， 这个、声音你再也听不出来。 哎，这重点就是这广告不打白不打。今天嘴又开始瓢了，我特别不争气，只要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帅哥坐我旁边我就把持不住。 我也很尴尬，感觉 我们书归正传，好吧， 好， 我们就不聊这个，我们专业一点好吗？ 对对对，我们要 今天呢，我们聊的就是在职场当中这个专业性有多重要。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在去年这样的事情还是出现很多的 啊。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就是你关注互联网很多的话，会发现在就是某互联网这个大会上，有一家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职位段位还比较高的这么一位 高管， 对，负责人，他在做 PPT 演讲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 PPT 做得过于粗糙，包括他演讲的内容呢，在很多专业的人看起来既不专业也不职业，然后甚至有一些用词呢，在他们看来有一丁点不堪， 对， 有一丁点低俗，所以在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下面就有人说啊，你太 low 了，你下去吧。就这件事情对这个已经是声名在外的一个本来有个基本比较良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影响很大，就会让很多人质疑他们的专业性。 是的，没错，其实尤其是那种场合， 没错，所以后来呢这家公司呢也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反应啊，对这位高管做了一些降职和其他的处理。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尤其是互联网高速发达高速集合的这么一个当下，职业专业对一个人对一家公司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职场当中专业性有多重要。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在工作当中被质疑过专业性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人家就觉得你这事儿做得不漂亮啊，做得不够职业不够专业，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有过这样的时候，最后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这件事情怎么化解的？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好好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活力982的我们的公众号，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找到我们。这些互动方式呢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发来你们的信息反馈。那我们在今天看一下我们的易直播现在的这个数据热度。好，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这个导播给我们调试一下，就是你知道吗孟广，就是作为一个中老年人用这种设备还是有一些难度的特别不专业，所以问一下孟广，就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看别人不专业或者你自己有这种不专业的尴尬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到了一点多，回顾了我整个的职业生涯。 哇天哪，你好专业啊。 对，然后我觉得还好同行啊，大家高都抬爱，这个同事抬爱， 我还应该没有被当面说过不专业这个事情。 哦，那其实还是你自己做的比较周到。 我觉得还好，因为有些时候用心学，其实就看到别人的一些细节。 嗯， 就像您准备的这稿子之前，这个刚才这个进台之前准备的一些稿子，然后在这上面写写画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挺专业的一些细节，其实就是给自己增加的。所以说在这个职业生涯中呢，我昨天没想到。 嗯， 但是别人的呢我也见到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是在做客户的一些回馈，比如说给他们提竞标啊，提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些客户可能会玩手机啊，在这个竞标现场玩手机，或者是看这个其他的网页网站，不去看我们的一些呈现， 嗯， 啊，这些时候我们其实就感觉到，就是讲演者或者说是一个呈现的时候，就感觉到对方不是很专业， 嗯， 啊， 所以这个是 遇到的一些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 现在经常会遇到，就是尤其这个手机媒体很发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你平常的时候他脑子出个神儿啊，这个开个小差啊什么的，就看这些。但是毕竟正式的场合不应该这样。 没错 啊，对对对。 所以刚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孟广澄清一下，就是你看我在导播间写写画画，是因为好多字我不认识，我在查，你知道查字典，这事儿说出来也不太好。其实我理解啊，孟广刚才说的，我们会经常在身边，尤其是这个手机媒体发达、高速发达之后，很多人在没这个手机上，可能他是真的是在干一些正事儿。但是就像人家这个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嘛，就说不管你业务都有多忙，你拿着手机在做多么重要的事情，在爸妈眼里你就是个玩手机的。 对，在谁在干嘛呢，你都是在这玩。 没错，就是在专业的场合，就包括我有的时候我们嘉宾来，我拿这个手机看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因为这里面有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视频的画面，下面还会有一些听众的及时反馈，所以呢都是要告诉大家。我觉得这种告知其实就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对， 也是能体现你的专业性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昨天也在想，就是包括刚才也在想，其实专业是什么，其实专业就是对你出现任何事情的一个就是你的听众的一个尊重，对观众的一个尊重， 对， 这其实就是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某公司啊，在这个 PPT 上有这些不正当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他就是没有尊重当地的这个会议，没有尊重这个听众，没有尊重那公司给他做出各种惩罚，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所以你对这个事的态度也是比较坚决， 我觉得认可的，因为在毕竟你是代表着，就是出去以后代表任何一个公司，对，比如说我现在出去代表着，实际上是我猎聘校园，实际上是代表着我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猎聘，那我出去以后言行，包括我对我自己的同事也会这么讲，你做任何一个事情出去以后，你代表的这个身份不一样，那你就要注意自己，注意自己的一些细节， 但是没想到今天到这儿这么大一个坑。不小心就跳进去了，我对不起孟广，这么专业这么职业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位高管啊，到我们这个职场有高招，分分钟就跳到坑里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为大家传递一些有效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实时的做一个互动，就是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者说呢你看别人啊，别人工作的一种态度方式，你有没有觉得是很不合适的、很不专业的，都可以跟我们来畅所欲言。如果你自己经历过，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负面的结果？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在专业的这个场所啊，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互联网大会，他来做一个 PPT 展示，还有就是并不是很专业的这种场合，需要你发言或者说一些话的时候，你的这个话如果不专业，这个发言如果不专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孟广，就是你在平常出去接人待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职业身份打交道的话，这些东西你会很介意吗？ 他只要不说的特别出格，就是这个环境你应该说什么情况，或者你应该围绕着这个话题，你只要不是特别出格，我觉得都我还不是那么的就较真儿的。说实话，较真儿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要聊天嘛，要融合嘛，要从聊天感受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专注。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专注就变成了这个专业，就变成了其实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交流了。 没错， 这个倒不是我不会太在意， 不会太在意啊，但是 只要是那种非常专业的这种场合， 对， 你就要做专业的事情。 对对对。 那比如我今天本来是约好的，比如就我们拿这期节目做例子，我们来的说好的就是聊猎聘校园，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职场的专业性的问题。结果一小时下来，你发现好像并没有聊了这么多的话题，聊的全都是插科打诨其他的话，你会质疑吗？会反感吗？ 不会，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参加过直播，也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其实话题只是给大家一个最初的印象，然后更多的实际上是大家在回顾说，我们聊完以后有哪些亮点让他记住就行了。那我们只是给出了这样一个平台和环境。 孟广，你的情商好高啊。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年轻人，可是这个主持人并不年轻。 你看着并不像您说的这个中老年人，对，不像七十多岁。 其实我是返聘来的。所以我理解孟广，就是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比如说是一个提前约好的，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就是因为工作的事情需要见面去具体的商谈。可是见面之后，虽然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比如说是咖啡厅，一人拿着一杯咖啡，本来是要聊正事儿的，结果你会发现聊了一个多小时，并没有多少围绕这个主题，都是在聊其他的生活的零零种种的时候，我会对这家公司和他这个人的职业和专业精神质疑，然后就终止这个合作。我是有过至少三次以上这样的事情。我其实是一个挺挑剔的人。 您还是比较挑剔的。 对，你看着是方盘大脸的，但是很挑剔，你知道吗？ 我也是方盘。 其实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事情。去年热度很高的，奚梦瑶。是维密的这个走秀的一个模特。这个姑娘其实之前透过其他的媒体，就是看到她一些娱乐节目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她那种很率真小女生的那种性格， 对， 觉得很可爱。但是呢，这次上海的维密秀呢，是我对她的一个认知的一个 转变。 没错， 很多人路转粉转黑。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她在这个 T 台上，你出现任何的状况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像我们直播的时候，突然耳机里面耳返没有声音了，或者你的话筒出不了声了，这个时候就是对你主持人的最大的一个考验，你怎么来应急。 对， 这些反应都是你专业性的一个反应。但是当时孟瑶摔倒了之后呢，她起来之后并没有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国外的 T 台走秀的模特 赶紧 继续走开，哪怕一只鞋掉了，他还会踮起脚尖和另外一只鞋保持一致的这个把整个秀走完。但是奚梦瑶当时并没有这么做，他而是起来马上整个那个仪态就乱了，就是跌跌撞撞的，然后笑着一路走下去，这样整个延误了后面几位模特的这个走秀。 其实 他 是因为这个，我以前做过这些选秀节目，就类似于大概在89年前了，然后我在给客户做，确实有这个时间。因为我当时是做当时的总控人员，就是每彩排的时候每个人大概就3秒钟的转身，5秒钟的走台， 没错， 你往后面的话我们整个时间就会拖。确实在这一点上面我赞同您高老师的这个说法，确实影响了后面的时间安排。 没错，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对这个奚梦瑶影响也很大。就是我们当然不会去在这个网络的水军里面去掺和那一下，去当键盘侠，但是呢就会透过这件事情也让专业这个词再次浮到水面上，大家都更愿意去交流。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孟广，就是在你的平常的工作打交道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就是这种突然临时出现了一些闪失 啊？我们很多 很多 很多， 我就特别愿意听到这样的细节。别人不好我怎么那么高兴呢？ 对对对，就是我们同行业有，我们自己也有，因为我们其实做校园招聘这个业务嘛，校园招聘就要带着我们的企业去学校里进行这个宣传自己的企业，然后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或者说更多的学生去投递简历认识这个公司。那么在现场就会有宣讲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那很经常也会遇到这个像什么电脑不出声音，这些事情。那客户啊当时就会质疑我们，你们这种专业性。所以说我们其实有着多，我们在为了保证这些过程的这个顺畅，我们就制作了很多的表格和进行了很多的培训，来保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专业性的表现。所以说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有比如说这个像您所说的这个耳返没有声音，我们就是电脑没有视频了啊，然后这个有些时候网络始终连不上，然后这个现场还有一些可能 突发的状况 很多，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一一的排解掉，然后 列出很厚很厚的执行手册， 嗯， 然后也保证这些环节措施， 就是通过这些突发的状况，嗯，也提高 自己的专业性， 团队的专业性啊。 对的，对的。 那如果是你身边，比如说你的工作的小伙伴， 嗯， 就是你是职场当中的下属，嗯， 啊，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平常他一贯表现非常的好， 嗯， 但是呢，在这个临时突发的状况当中，他没有特别好的应对，你会对他在你的心里面打折扣吗？ 我呢，我们从我个人其实不是说一竿子打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情况确实很多，有很多复杂原因，嗯，他只要不是在一个坑里连续摔倒，对不对？我们 爬不出来， 对，爬不出来，就是一直自己挖坑往下走，这个我都会原谅的。 嗯， 而且说实话，如果说你连续在这个坑里栽，他不是不专业了，其实就是不上心。 嗯，没错， 那就谈不上专业， 态度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态度的问题， 嗯， 这就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也是前两天的一个电视节目。 啊， 其实我透过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的时候要准备节目，我需要大量的涉猎一些内容的时候。 嗯， 就是唐国强老师 啊， 他在一档电视声音秀的节目里面， 啊， 突然他的那个屏幕就是全黑了， 嗯， 黑屏了。当时他的所谓的就是现场的经纪人 啊 和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傻掉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事情。但是呢，唐国强完全没有乱了方寸，他直接把他接下来要表现的这个声音的内容全部完整的高水准的完成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让这位在很多人看来老艺术家的这么一个身份，在青年当中就树立了一个很高的形象。 对的，没错，这个确确实实我也看一些老的节目，包括之前的那些， 嗯， 好像是有一个北京电视台还是哪个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叫， 嗯， 职场，不是职场的， 职场有高招啊，可以适当的打一下广告，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嗯， 是那个这个做一些老艺术的一个像有那个有几个重点嘉宾，然后写的非常好的那种，不确确实实是这样。就刚， 嗯， 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我也记得一个像汪涵。 啊，汪涵， 汪涵在这个之前有一个《我是歌手》的节目，就是那个 对对对， 孙老师， 孙楠临时 对对临时退赛， 嗯， 他的那套说辞其实就是这些，高职、高情商、高能力的这些演员或者主持人的这些专业的能力， 没错。 对这个场子进行了救场，他完成了往下去。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件事情是我特别认同的，嗯，这也是我们算是主持界教科书式的一次 的，啊，对对，我那场真看了，我就正好在那看。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你是科班出身， 嗯， 然后你有非常这个标准的你的发声体，你的共振体，这个东西这是书上没有教到的。 对，嗯， 那就是一个主持人你平时的积累和你对这种突发状况的一种掌控。 嗯， 那当时那个情况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做直播，我们了解，嗯，他除了要把这件事情很得体的表述清楚，不伤所有人，不伤孙楠，不伤其他歌手的前提之下，就是你说的高情商的一种表达之外，他还要应对其他的技术上面的控制。 对， 比如说要广告时间。 对的，他的3-5分钟的广告时间是他直接就想到了说，哦，我后面不可能我自己决定这个事儿， 没错， 得有团队来干。 他要留出第一个是团队商议的时间，第二个是广告时间， 嗯， 所有的内容都要在他这一刻全部在他脑子里要做一个计算。 对， 所以那件事情呢，也是把汪涵在主持界也好，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声望呢，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的， 其实之前我对汪涵并不是特别的，就是喜欢啊， 嗯， 也不是说特别的欣赏，只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持人，但那件事。事情做的真的是很漂亮，我经常在其他地方讲课，我会把那个事情拿出来， 对， 让其他。但是说实话，你知道有的东西教是教不来的， 对，确实是灵性， 没错，它还是需要积累的， 对，啊，对，灵性和积累，就是我其实觉得专业也是积累， 嗯， 啊，因为你的经验越来越多，你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多，而且你看的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能够因为和高阶段的人去更多的去接触，你也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嗯， 这种我觉得专业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沉淀。 对，你看今天 这个话筒一直向您靠近， 这个话筒今天就一直在挑战我的专业性，看临时突发状况我怎么来应对？我没有应对更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扶起来好了。其实说到这个专业的问题呢，我作为今天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主持人啊，既然猎聘校园的孟广作为猎聘校园的这个高层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就必须要再专业一下，念一念猎聘的广告好不好？ 好的。 啊，好的，谢谢。 反正这个口播广告也是我专业的一个体现，分内之事啊。我们请大家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就是你们好好的一个招弟到我这儿成招弟了，这是我们猎聘校园和职场有高招共同发起的，希望在线下能够给更多的听众一些服务的。 对，而且我们现在是您 没事，您继续， 我这个我职专业的打断了一下， 没有特别好，这个是你作为一个专业补台，因为我后面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念一直播这个事儿了。 因为我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也在帮着大家投递的这些简历，做一些这个基本的指导，因为我们在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帮助大家去做这个简历的这样一个丰富啊，然后去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企业，好像前一段大概有50位同学和您这个青年人去投递了，我们好像现在推荐成功了10人了已经。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通过这样，就是由这个咱们这个互动，然后后台给提供的这些简历收集的，然后我们进行修改以后，然后进行去面试的推荐。 哇，这个反馈真的让我很欣慰，我就一直以为我们这个互动就是一个服务金主的一个互动，其实 有干货 啊。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猎聘校园一直在跟我们做一个合作，然后呢我也特别愿意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断的在播猎聘的广告，我要让更多的这个企业和商家看到跟我们职场有高招合作就是这样的，也不叫高投入吧，反正就是低投入高产出。 对，我们的高产出很多啊。 对，我们也谢谢这个孟广今天在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专业性很强的这个好消息。 一个多小时的口播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可以的，这个可以有半小时，接下来就不谈其他的了。而且呢也提醒各位，通过易直播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观看视频直播。我们听今天请到的猎聘校园的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孟广在现场来为大家支招。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职场有高招来收听直播，登录墨尔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听我们节目的回听和回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专业性，在职场当中你的专业性有多重要，所以呢我们也愿意听到更多朋友对这个话题的这个看法。有一位在一直播上有一位朋友他说确实是低投入高产出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收看我们在一直播收看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目前我们在一直播的热度是2.5万。我们节目开始半小时， 我一般不出台的，这个一出台就这个2.5万，这个有点害羞呢。 所以你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是吗？好吧，确实是跟孟广有关，因为确实孟广在至少这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对大家来说很有用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各自的职业立场来告诉大家专业性这个事儿有多重要。孟广，你知道我为什么老看你旁边的那台电脑吗？你能发现这个玄机吗？ 这个是倒计时，好像是 没错。你看出来哪个是倒计时条了吗？ 看出来了，这个绿色和白色的都是，然后下一个时段是10:28。 你好厉害啊！所以在这个10:28上面，现在有个倒计时，19，这就是对我们直播主持人最大的考验。还有5秒钟的时间，你不能和广告相冲，所以现在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作为一个职业主持人，我现在一定要忍住不笑场，把这段我们的广告说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职场猎聘这个猎聘校园产品事业部的经理孟广，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职场当中专业性有多重要。我为什么要忍住不笑场？我请小编啊，小编你注意一个事情，在一直播上面拉黑一个人叫袁伟更值钱好吗？请把这位朋友拉黑，他说让我擦一擦我的老花镜。这其实是我们的出品人，就天天躲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在监工，你知道受得了吗？我就打算终止合同了，我就不专业一次。 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啊，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没错， 监控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让我非常的这个惶恐啊，就是每天我们透过一直播，有多少的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主持人真的是提出了更高的专业的要求。就原来我们的广播主持人可能只需要考虑你的声音形象，不需要注意太多的外在的东西。但是现在因为确实是一个融媒体发展的时代， 对， 你不得不从台前幕后走到台前， 对， 那这个又是对你专业性的一种考量。 是的，是的。 你知道孟广，我就专业了就那么几天，后来我就开始放弃自己了。 没有这样的更坦诚和率真，可能大家更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人，而不是一个在化妆品后面的一个人。 所以你觉得这2.5万的热度到底是冲谁来的？ 2.5万我占一啊，我占十，可能一，然后2.49，24999都是您。 哇，你这个数学算得好专业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孟广，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一个专业的东西啊，就是不管是从哪方面，大家对专业性这个事儿其实还是认同的。 对， 经常会有一些争议在一些事情上，但是至少你做事专业。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专业性很强的人。 对，其实是个态度和你对这个工作的尊重，以及受到你这个服务啊，或者说受到你的这样一些各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尊重，观众尊重。就我刚才跟您在说的，就比如说一些看着不像一个有专业人的人，谁都可以做的岗位，他其实他更有专业性。比如说我老喜欢去吃稻香村点去了，我去买，然后过年，现在也正好过年了嘛，这些过年了以后大家都要打包礼盒，那个礼盒的装盒你要去选择，你知道，你要去选，你去选你想吃的，然后呢他会根据你选的吃的，然后再配一些装到踏踏实实的装进去的一个，这个塞满它，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儿 啊，对。 然后你像甚至是服务员，其实服务员以前很多年前，我觉得在点菜的时候，他都说恨不得让你往死里点，但是呢，现在实际上有很多好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工作这服务员，他会告诉你这些有点多，两个人大概点三个菜或者四个菜，然后我们的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您这个有些人还会问一下你这几天是不是有什么忌口这都是。 专业的 这种表现，其实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和技能的熟练。 没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服务行业， 对， 他原来我们就觉得服务员呢，他就是给你把这个菜点到，然后给你上菜。但是你现在发现一些比较考究的这些饭店餐饮行业，他们对服务人员的这个要求，专业的要求已经不再是你会点菜了，就是你怎么来跟客户更熟络，让客户在这儿的消费的这个心理会更舒服。你刚才说这一点，我就想到了，就是包括一些专业的推销员，他有时候把这个东西说的是产品的技能，你把它说的是很好很到位，但是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不跟你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没错，他特别不真诚。 对， 所以我就想到李嘉诚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最优质最好的推销员，不是说让顾客觉得你是在挣他的钱， 对， 而是觉得你为他好。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提出了一个更专业的要求了。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他的积累到了一个程度，他能够从就是换位思考，他能够知道或者看到你需要什么，然后对他对自己的产品有理解，然后很对口的把这个事情推荐给你， 没错， 或者说那就是对你好嘛。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不光是说在职场当中你做 PPT 啊，做演讲啊，或者说做一个职业主持人，你应对各种问题的时候，你的一个专业性，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刚才孟广呢也打开了我的一个思路，就是方方面面它都是能体现你的专业性的。 对，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一次我们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区的这个走廊里面，就有一位打扫卫生的保洁大姐，就是她，我注意到好几次，她在一旦有人要经过的时候，她会把她所有的设备都关掉。其实那个东西我因为道还比较宽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对的可以借道的，但是呢她每次都把这个设备关掉，她也不会说看着你让你觉得很不自在，她就默默的在那个地方就是等在一个角落里，等你走了之后她会再把她的设备打开再去做她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在我们看来非常不起眼的非常 一个动作， 这个常态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他已经用他的专业性给这份职业和对方包括他自己一个很好的尊重。 对， 我每次一看到这位大姐，我都会主动的去跟她打招呼，您好，又见面了，因为是用他的专业的一种态度，工作态度赢得了我的尊重。 对， 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些通过一些细节，甚至说我们现在生活很便利嘛，就是帮着搬家或者什么样的，这些搬家师傅， 对， 他都会帮你打包，帮你什么这个把他的车满满当蹲满，而且还不会损伤你的这些物品，我觉得这都是用一些细节来的。我们提倡多做一步感动客户就是往前多走一步。 这个广告植入好专业啊！既然孟广刚才都谈到了这么家长里短的事儿，那我也说一说，就是我老去买的一家宠物店 我也养狗， 你也养宠物， 养 狗， 我的宠物比较是一个罗威纳犬。很大， 算是猎犬是吧？ 对，是算是猎犬。 那你看，那我其实养猫的，那我们接下来关了话筒吧， 我们可以 是吧？ 养猫 啊，好的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啊，你们就先看一些画面好了，我们说什么不重要，对，因为我一直呢去一家宠物店，就是买这个猫粮啊狗粮。 就是这位宠物店的这大姐，你知道吗？她是我看过的，不管是就是其他的卖任何商品的里面，她把这件事做得最精的。就是她，你告诉她现在宠物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她这个阶段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一个精神状态，她会马上告诉你买什么样的猫粮，然后她在称这个称斤的时候，每一个袋子里拿出多少，都基本上准确无误。 哎呦，就是 她动作很娴熟。所以这样的你就会在其他的地方你就不会再去买了，你就觉得在这儿你是有保障的， 对， 你养的这个宠物也是有保障的 啊。这个会这个节目之后您加个微信然后我要接下来 所以你是 get 到这个点了是吧？所以我就想说，刚才透过孟广举的这个我们 生活的 稻香村，对，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可以透过你的专业性来赢得客户的尊重，甚至赢得更多的客户。说到这儿我就想到现在很红的一个职业就是网络直播，包括 网 红。孟广，你觉得这些职业是有专业技术含量的吗？ 跟您讲，我认为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 真的吗？ 尤其是那些真正的网红，就是网红能够带来大的流量进行售卖产品的那些人 啊， 他们是有技巧的。 嗯， 就是他不是说像传销那种的，但真的他是知道你用什么，因为他也用或者怎样，他是真用。我的工作和很多网红有过接触 啊， 我也请过网红给我们做客户的这些直播啊什么的，因为他需要互动，他需要截屏，然后就是引起大家的这些关注，包括甚至要前三天前两天他都要做预热，这种细节就是他的专业 啊。 这个网红我觉得还是一个不是所有人能当的，就是只是说哪怕就是那些特别不就是现在一些平台上不是特别好的那些内容，这个，但是他也是用心在做，你说专业不专业？我觉得至少我做不到， 就是首先是从一种态度上， 对， 其实他对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所谓的网红，可能就是长着一个漂亮的脸蛋儿，被大众 对对、 被更多的人一个大的群体基数的人，然后接受的这么一个， 只是他的门槛降低了，入这个行的门槛降低了。 没错，我其实你刚才说着，我在想一些包括美妆的博主， 对， 就是你对这个你，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化妆的人，你知道你现在看到我已经是好多改良过，你知道我头一个礼拜 看了好多美妆博主， 对对对，头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出品人就是袁伟。你知道我俩互相 diss，他就天天见不得我，他说你就能不能换一个专业点的粉底，能不能找一个专业点的。我说确实这个东西我不擅长，刚开始呢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调侃，但是时间长了会慢慢的发现，我们透过我们的直播确实每天有几万人在观看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真的就会心怀敬畏。 对， 我不可以再那么应付了。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提升自我专业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职场当中的专业性，其实我们可以把思维再开拓一些，不光是在职场，就是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你见过的一些专业性很高的这些人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包括前两天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特别多的那种短视频 啊， 就是短视频里面比如削面的或者说各种各样，像比如海底捞的那些扯面的小师傅 啊，扯面小师傅，我记得我吃的时候，他后来就变成了大师傅了，有一个小师傅特别嗨。 所以都是一个专业技能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啊。大家 回到职场，其实回到职场，有很多细节，我们其实也都体现出的专业，就像这个刚才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其实我们最早的就是，尤其是年轻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应该去注意的，就是邮件的签名，邮件的称呼，然后以及文字内容不要有错别字，其实这些小细节是反而体现了他的专业。 那我觉得孟广，你今天既然来了嘛，你代表猎聘校园，那你不妨就给我们，比如说要准备去应聘啊，或者是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年轻人和客户打交道的时候，你就从这个细节，比如简历啊，或者是邮件说起。怎么来体现你的专业性？ 其实如果说我们是和客户直接的沟通，那就是这样， 面对面， 换一个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应聘者，我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应聘者，如果说要体现我的，其实我是专业的应聘人员的话，那首先你应该知道这个公司找你的工作是什么，你要记得很清楚， 你接到面试的电话的时候，实际上面试已经开始了。 嗯， 那面试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哦，别人一说你投的什么简历，投的什么公司的，然后你大概其知道，记住下时间。 嗯， 然后在电话当中和报菜单一样再重复一下时间，其实他就给你的面试官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很认真，你的态度很认真。然后你到的现场，你肯定相对来讲要整理自己的着装嘛， 嗯， 啊，这是一些细节。然后简历上不要用错字儿，也不要太厚， 嗯， 啊，两三页就可以了。然后在第一页可能显示出来个自己更多的，然后那个照片呢，还是相对要 PS 一下。 哦， 啊，相对来讲别 P 的太厉害， 哦， 啊 ，P 的太厉害就不太专业。 就这个 PS 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对， 也是对对方的一个考虑。 然后包括自己，就女生呢，你可能这个相对来讲要打个淡妆， 嗯，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当时写的就是你要以自信的微笑啊，配有合理的手势去和对方进行沟通。 哦，这个好难呐，啊，好专业啊，自信的微笑我觉得还好。但是什么叫合理的手势呢？ 就是你不能这么着， 张牙舞爪， 不要张牙舞爪的，哦，就是你正常的，你稍微有一点动作，我觉得都是没有合理的， 哦， 这样的话你在应对面试应对沟通的时候，他会觉得啊，你对这个公司是有认可的，对有这个职位也是了解的，嗯，然后他其实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在我们公司可能会未来越来越专业，对我的公司有更大的帮助。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应聘者我觉得比较专业的一个表现。 嗯， 如果说他穿着拖鞋就来了， 嗯， 啊，然后这个一问三不知，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这些，当然对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自己的技能也要有很熟悉的啊介绍。那如果是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其实面试对双方的时间都是一个浪费。 对，你刚才说这个，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小伙子，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去一家公司面试，因为我了解他的专业技能确实很好， 对， 然后小伙子长得其实也挺帅气的，但是他当时呢好几家面试都被 pass 掉了，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给我讲了很多的细节，我突然就抓住了一个细节，他当时呢是穿着 T 恤衫，然后呢就穿着那种所谓的懒汉鞋，但是他还不是纯懒汉鞋，就是比较休闲的鞋， 啊，我知道那种， 当时去的，我说你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他当时给我的回答，他说扎克伯格他们平常都这样啊，他们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的， 那是在一个高度上了， 对，我当时就我说拜托，因为你不是扎克伯格， 对， 你穿这个 T 恤就让人觉得你对这个工作不尊重，你对别人的不尊重，你没有仪式感。而且就算 是他们，其实你在讲演的时候他穿的这个也是很 对啊，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之前乔布斯那苹果的老大，那他其实就是黑 T 恤和牛仔裤， 对， 但是这让人感觉到他就是一个，因为他的作品 没错， 他的产品 对 和他的这个服装实际上是比较配套，都是精致简单的， 没错、嗯，所以他那个时候拿着那个就是 PPT 在说的时候，大家只会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乔布斯，因为我的产品可以说话，不需要我的行头来说话，所以这是有很多现在年轻人就是盲目跟风的一个误区， 对， 他就觉得 确实有点盲目， 对，我崇拜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不是他，所以你不可以这么做。这是一个从应聘的一个角度。那刚才孟广也提到了写邮件，你刚才那个突然一些点到我了，这个写邮件是我特别容易忽略的。 对，其实我们其实和上级写邮件，和公司里的同事写邮件，以及给自己下属写邮件，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应该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说不同的内容。你邮件的签名实际上就代表了你别人跟你沟通或者跟外界沟通的时候也很明确的一个信息， 嗯， 啊，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公司其实在这个上面要求的很多，当然我之前也是非常注意这些细节的， 嗯， 因为如果你的邮件当中有这个错字啊，有这些不合理的字眼，或者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反复啰嗦，那其实别人 get 不到你的这个 key，get 不到你的点，那你这个邮件实际上就没有意义。而且，有就是在这个公司当中，如果你表现的专业，实际上，也应该了解你发的这个对象的一个人的应该的一个职位，或者说他们的公司或者是他的这个部门所的喜好，还有叫总文化的，有叫英文名字文化的，有叫这个中文名字职位名称这个文化的，所以说在这个传播的时候啊，发布的时候或者发出的时候，其实你这些细节的点就代表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实际上很专业，跟你做任何的事情他就是踏实的 啊，靠谱， 对，靠谱的，其实就是基本上在职场当中，我觉得尤其是 不认识的人， 嗯， 啊，就是第一次接触或者第二次接触的人，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沟通的。 没错，啊，就是刚才你说写邮件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是称谓这块儿， 对， 我是比较注意的， 嗯， 就是说每一次我觉得我这个称谓啊，开头这个开头语，啊，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当然，你刚才提醒了我一个点， 嗯， 我基本上没有写过落款。没有签名， 啊，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来有回嘛，就是你称谓了之后，你得告诉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知道我给他发邮件，我没有必要去写这个落款，嗯，但是其实这个落款也是很好的能体现你这个人的专业性的一个方式。 对的，对的， 啊，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可能都是统一的落款，如果您突然写了一个， 嗯， 比如说您的朋友， 嗯， 啊，高丽，这个他发出去，他手机上看到或者说邮件上看到，他就会觉得和别人不一样， 嗯， 啊， 他就记住这个名字了， 他就记住了， 但是他难道没有 get 到我只是想火吗？这么愿意说自己的名字，我有一位朋友就是说，我每次听到你的另外一档节目宣传 logo 的时候，觉得什么都被淹没了，就那两个字，我是高丽，生怕别人记不住。这个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很好的体现你个人价值的。我觉得今天孟广呢给我们说到了很多是我们原来没有在意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作为一个职场的这个 新兵，新兵， 资深的从业者，资深少女，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我觉得也给我是一个很好，让我很受益。今天， 嗯， 那今天呢，既然这个孟广这么讲究，那我们就猎聘的广告再来一条，好不好？猎聘校园呢，正在热招的岗位是产品经理、新媒体运营，还有 Java 工程师，这些呢都是需要专业技能的岗位。 对， 当然了，如果你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就可以找到猎聘校园这样的专业平台。如果你觉得你不够专业，也可以找猎聘校园，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服务来让你更加的专业。那我们也诚挚的期待啊，各位可以赶快加入。刚才我在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突然看到了小招弟儿，招弟儿，他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啊。有一位小鱼在我们的一直播上说，写邮件还有这么多门道，他觉得很厉害，也是学习到了。我刚才看我们的另外一个平台上，这位朋友他叫小旭，他说问我是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高丽老师，我说是。他就告诉我说他之前 有粉丝儿， 对，听过这 好多粉丝呢， 他这么多年了，一两个粉丝还是可以攒下来的。他说有一年听到中国声音中国年，就是我们中央台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春晚，我是在主持，他后来才知道是节目之外，他听到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提到我，他才知道那年我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他说在直播当中是完全没有听出来的，其实那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声音中国年直播前一周，家里面很亲的一个亲人就是过世了，因为是突然过世，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我是临时飞回去之后，当时在想要不要跟台里请这个假，其实请这个假所有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我父亲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还是回去吧，家里面有这么多的家人，但是呢家里面的事再大都是家事，单位的事情因为你是国家台，再小的事情在单位都是大事，所以当时也是忍着泪带着泪然后回到这个北京，跟台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说出来这个事情是给大家徒增烦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对，他们也觉得他们该做的事情也得做， 对， 然后还有可能还需要照顾您的情绪。 没错，因为当时我在想，如果临时换主持人，因为我们是提前筹备了3个月，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 对， 所以当时没有提，等节目结束之后我说要赶车回去，别人问我怎么回事，我才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后来说因为我已经离开了，然后说在我们的庆功宴上，有同事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跟我们的台长说，后来呢我们一桌的这个我们那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拿起酒杯说，虽然高丽不在场，我们还是要向他的专业精神致敬。所以那件事情呢其实给我的影响挺大的，就是从那件事情之后，台里面一些大型的活动他就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的，不是说我对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亲情不介意，而是说我在一个 关键的节点我要去权衡，代表我的职业性、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职业性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就是你有没有对对方考虑， 对， 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是专业性的一个体现。 其实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 对， 而且这种抉择我这时候我也很受感动啊、 嗯、 因为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自己说实话今年上半年也是一样的情况、 哦、 啊，我是这个当天有会，然后早上六点多打电话、 嗯、 接电话， 嗯， 这个当时我在思考是能不能走，因为我九点多的火车是肯定可以走的， 嗯， 然后就这个后来就还是决定第二天再到、 嗯、 因为要把整个一天的会开完，因为所有的都等着我去处理这些事情， 没错， 然后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嗯、 啊，但是这些说实话人能周边的人肯定都能够以人情 对 能理解啊，但是真的 是你会觉得给别人添麻烦了， 对对，这种专业确确实实这种抉择有些时候，当然可能有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啊、真的是可能从反方面来去想 不近情理啊， 对对对、 嗯、 但实际上中国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有这样的一个精髓所在， 嗯 啊，我觉得这是我是尊重的， 没错、 啊嗯、 今天孟广和高丽在节目临结束的时候、嗯、突然 抛出了一个比较沉重的 话，这是很意外的煽了一些情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啊。但是不管听众朋友你爱不爱听、嗯、这就是高丽掌门的主持风格，就是出其不意剑走偏锋、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都是想透过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专业态度其实更多的时候代表的是你对别人和你这个职业的尊重程度， 对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专业性、嗯、因为这个专业性对你和对这个职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而且它会影响你的生活， 没错、嗯、 反过来影响你对生活的态度， 对， 和对未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嗯、 啊，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嗯、就是你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当中、 嗯、 除了6到8小时的睡觉，当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这种工作者一样可能每天只有3到4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哦、对， 那基本上十几个小时都是和工作打交道、 嗯、 和你身边的人，那相反工作一定会你的对工作的专业态度一定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抉择和选择， 没错、嗯、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孟广啊、 嗯、 就是我们来自猎聘校园产品事业部的总经理孟广来跟我们说一说继这期节目内容我们来支个招，你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其实觉得一专业呢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专业在职场多重要、 嗯、 我觉得专业性呢实际上是一个必备素质， 嗯 啊，对别人的态度的尊重就是专业， 对， 那用心其实简单讲用心就是专业， 嗯， 然后多做一步就是专业， 对、 啊、 另外接受自己和别人犯错就是要从这个过程当中要成长， 也会学习别人的成长， 对、 啊、 就像孟广之前说的允许你往坑里跳， 对， 但是不允许你在坑里不出来， 对对， 这个是你不能忍的，这也是专业提升的一个过程， 对的，没错，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孟广来到直播间啊、 嗯、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专业性的一些话题，那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孟广他也养宠物，所以呢如果以后延展到其他的话题可以请孟广和他的媳妇儿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我相信也是会 非常热络 的真的 我可以在我的圈子里算作是专业的这个点评以及专业的推荐， 就是专业级的吃货呗， 对，就是探店的那种吃货， 那你看今天下来节目这个点儿我们去吃点什么 旁边有好多小店，我觉得 小店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沙县国际连锁小吃店好，我们再次感谢孟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谢谢大家守候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回听和回看我们这期的职场有高招可以在墨尔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感谢孟广， 嗯，感谢高老师， 明天再见、 嗯，